法国嘅《飞沙风中转》啊，吓时间5:12啊，法哥咧成日都好早起身咧，就走去行山。好多时咧都自己一个都可以好有瘾咁去行啦，先至有今日咁成绩啦。仍然去翻一个好潇洒嘅身形，亦都有佢嘅团队，有佢嘅一个影响力啦。就有一班人咧同佢一齐行山嘅时候咧，爱好咗呢个运动之余咧，就有翻一个健康嘅身体。咁啊，所以咧都系正如阿雷博士所讲啦，做运动咧最真系可以预防呢个健康啦，预防一啲嘅疾病啦，同埋会令你系更加健健康康嘅。咁有个例子就系陆海鹏啦，大家都熟悉呢个搞笑嘅艺人。咁啊，先前都做咗啲手术啊，身体都比较唔系咁好啊。但系就俾阿发哥咧，就成日怂恿，亦都系朝朝接佢去呢个晨运嘅时候咧，就开始咧发觉自己嗰个状态咧比以前好好多啦。原来真系日子有功，行路、走路、爬山啊，都当然唔系爬啦，去行山啦。行山嘅时候或者最初你会觉得好辛苦啊，上气唔接下气啊，又或者好攰啊，好热。但系当然，如果你见到有啲嘅成绩出现嘅时候咧，就是、一种鼓舞，嗰种鼓舞咧，一种动力啦，又都令到你会继续努力去做呢个嘅运动嘅时候咧，咁你会发觉原来即系比以前啊更好，个人生都开心好多。因为有时咧身体有啲唔舒服咧，都会好影响自己嗰个思绪嘅。有啲头晕身庆啊、头赤赤啊，少少嘢咧，其实你都会好周身唔自在，好影响咗你，特别系头痛添。头痛咧真系你翻工又好，唔翻工又好，嗰、那个即系意志上咧，成日都系。佢个头一路戚下戚下咧，影响住咧，真系比较情绪系差少少嘅。但系当头痛过后冇事啦，咁我个人又精神好多，开心好多。咁所以咧，又点都系个人健康啲咧，好过有少少嘢喺身嘅。咁呢样嘢咧就冇系无端端俾你嘅，系唔会即系免费俾你嘅。凡事都要付出一啲嘅代价，咁呢个代价就系你要俾你嘅时间，早啲起身啊，勤力啲啊，咁嘅嘢。但系换翻嚟嘅系健康嘅嘢咧，都系值得嘅吓。所以大家咧就系尽量去把握呢啲时间，喺自己仲行得走得嘅时候咧，就同自己加码加力啊，免至到再年纪大啲嘅时候咧，哎呀行唔喐啦，咩都系，最好有人代劳啦。但系有人代劳嘅代价就系你自己以后行路嘅嘢又慢啲啊，好多嘢都系，总之唔系好够人哋，即系嗰个速度系啦，都唔系讲求快噶咯。起码行步路同人哋行街嘅时候，人哋都唔使成日行下停下等你啊，系嘛？咁所以就系记住啦，吓多做运动，身体好，每日30分钟到嘅运动啦。睇睇今日天气先，咁啊，今日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啊。过去嘅几个钟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嘅雨量更加系超过100毫米。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大阪以西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30。这些上链的声音，以前的玩具呢很多呢都有需要上链。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 风雨无阻， 怕你忧伤怕你哭， 周华健， 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

眨眼又咁多年啦，哈！呢套系来自《小岛风云》嘅电视剧嘅歌曲，邝美云唱嘅就《小岛风云》，系1986年嘅时候嘅电视剧。当时嘅演员有吕良伟啦、周海媚、陈玉莲同埋曾江。喺呢个小岛就指我哋嘅小小嘅香港。但是里面所住的人勤勤力力地去跟自己发掘了很多的一些的未来，跟自己定了自己将来是好好过的日子。 晨曦的海风吹走海里路，天边的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边祝你今天好，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彷徨。黄昏的海风吹遍海里浪，归家的小舟最后也靠岸，岸边早企望等你今天一个背囊。如今天梦光睇见海里浪，手托小娃娃也站到岸上，望爸爸送别，他说出他的希望，若我有气力参与抱如梦，谁知他爸爸指向海里浪，知此小娃娃你令我太绝望，父亲都寄望终有天不需登船，谁要你再做有。

如果真的不行的输了的下一届再来咯。在这里就是见到一些运动员都经过屡败屡战，同埋在他们那个训练的生涯里面真是非外地外人即是可以理解得到。虽然我们知道嘿他们是艰苦训练，每一天就几个小时要练几多，但是都是知啫，但实际上那个辛苦的程度呢就只有个运动员同埋佢嘅团队呀佢嘅教练先知道。咁喺呢个运动即係比赛之后，通常都会好多啲人会搵返啲得奖嗰啲，当然係金牌嘅多啦，就抄返佢啲资料嘅背景。今年比较瞩目呢就真係嗰个14岁跳水嘅全红闪啊，个名都已经好特别啦，姓全喺完全嘅全。咁啊，已经系比较系刮目相看啦。个名又特别，年龄又细啊，但你有咁出色嘅表现，当堂其实我谂会令到好多人反思。首先你会就谂下，系啦，即系跳水嘅好多时都细啲嘅嗬。以前嘅伏明霞都系咁，十二三岁到咁一路，其实佢经过好多艰苦训练先出嚟去比赛。你可想而知，根本佢艰苦嘅训练就系十岁之前嘅事。然之后一路努力努力，又就参加嘅唔止一届嘅。你得咗之后，下一届梗嚟啦。通常都会谂到大概有两届至三届咧，咁先退役。咁傅明霞都有三届，而今年嘅瞩目嘅呢个全红婵，十四岁肯定可以再嚟多两届啦。咁喺今届里边见到佢嘅表现，哇！即系简直系从来冇见过，定系还是忘记咗以前咧？哇！可以跳咁多个咧，都系冇瑕疵嘅。咁样啊，零失误啊，俾十分，已经觉得真系好特别。呢、这个小小嘅女孩，十四岁，但系见到佢嗰种即系喺职场接受访问啊，嗰种好天真，其实又好可爱，但系又带有少少好似有啲。即系委屈啊！啊，即系其实屋企麻麻地啊，或者想系妈妈个病快啲好啊咁样。咁其他嘢冇嘢啦，佢嘅生活里边就系运动做好啲，希望改善屋企人生活。然之后咧，就最后到最后就问佢，佢最想食啲咩？咁就系食嗰个辣条啊！咁大家有留意到新闻报道咧，就嗰啲辣条咧，嗰啲嗰啲賣嗰啲即係商家咧，就全部一車車咁車曬去佢嘅屋企嗰度，即係多到都唔知幾耐先食得曬。咁當然呢個時候咧，就發揮咗大家係但係隔離鄰舍嗰個和睦友愛啦。呢啲辣條咧都分咗俾咗好多嘅鄰居食啊！全红婵就真系光宗耀祖。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去冲， 追踪，不追计，那天才。 极夜风。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步。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去冲 内心有梦便全力追踪，好多人都一路系追自己嘅梦，咁啊一路追嘅就未必一定有结果，不过你唔追就肯定冇结果嘅道理啦吓。咁啊继续追梦啦，咁喺趁你仲系觉得自己有实力啊，有年轻咧，更加会系譬如反应快啲啊，一切都比当然年纪大嘅时候咧，如果真系相比咧，点都系后生咧胜算啲嘅。咁當然係喎，就算年紀大咧，都可以繼續操。但係嗰個嘅生理體能咧，都係趁住喺你一生嘅黃金時間裏邊咧做嘅，當然要最 fit 啦嚇。咁啊，睇翻係我哋香港嘅李慧詩啦，哦，真係大家可能尋日朝頭早都校定鬧鐘去睇下佢嗰個嗰場比賽係點樣樣咧，都好緊張嘅。啊，咁我都係校定鬧鐘咧就起身，不過早咗一個鐘頭起身，唔緊要，我唔再瞓啦。我都真係想一路睇住嗰個即係當時嗰個嘅比賽嗰個嘅氣氛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呢個賽果啦。咁啊，女車神啊，李慧詩喺奧運最後嘅比賽日咧，就係呢個爭先賽項目奪得呢個銅牌。而賽後佢都接受過一個訪問啦。咁其實就將呢個訪問咧同大家分享翻。呢個訪問就係前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嘅，透過佢嘅一個訪問啦，做咗之後就睇翻啲報道，咁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嘅。咁就係問啊，今次即係出戰奧運嗰個意義啊，同埋再次講到喺之後嗰個打算係點樣？咁今屆嘅奧運李慧詩咧就率先喺呢個經輪賽登場，而喺四強戰就失利，最後終於都未能躋身喺獎牌戰。咁李慧詩就認即係都承認喺當晚咧係感到有啲失望嘅。咁而第二日咧，佢自己都係即係參與嗰啲即係爭先賽。嘅時候咧，李麗珊亦都向佢問到佢點樣去調整個心態啊？咁就好多人咧都係將呢個奧運睇得好重，大家都為呢個奧運係付出好多，去達成呢個攞獎牌嘅願望，但係到最後都未必如意嘅嚇。咁嗰晚咧，佢就喺度諗啦，呢個獎牌對自己有幾大意義咧？但係個過程比獎牌嘅意義係更加重噶，咁佢就將呢個奧運比賽咧就比喻做一個大富翁嘅遊戲啊，話未到最後咧都唔知道會唔會破產，咁啊亦都唔知道會唔會贏。 咁啊，二年咧，系啦，啲報道佢都話啊，點解啲人成日都報道幾多歲嘅啦？二年係34歲嘅李維斯，咁就話好多次咧喺即係聽到電視嘅介紹嘅時候咧，都會俾人提起呢個歲數。咁好啦，就相隔咗九年之後啦，即係同之前嗰啲即係奧運比賽嘅時候嘅時間相隔啦。九年之後咧，佢再次成功喺奧運嗰度奪得獎牌嘅情況咧，佢就話其實年齡係唔係咁重要嘅心理。年纪同呢个拼劲咧系更加重要。喺奥运之后咧，全运会又就嚟开幕啦。咁啊，对于今后自己嘅打算系点咧？咁李维斯都有自己嘅安排。佢话奥运之后咧，我希望专注读书啦，多啲陪屋企人。而家系修读紧一啲有关写作嘅课程。呢两年咧，都希望多啲落苦工，有机会咧系再出书。佢又提到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前香港单车队教练普林俊与世长辞，对佢影响好深远。佢亦都承认当时系有退役嘅念头，咁啊有喺自己嘅脑海里边咧系谂过呢件事，但系最终佢都选择留队啦，就继续为香港啊争到呢个奖牌啦。咁至于普教练就一直留喺佢自己心里面，佢话呢几日咧佢都抬头望天去谂起佢。咁啊，好啦，嚟紧喺三年之后，巴黎奥运咧就嚟咯。咁李维斯会唔会再次系为香港队披甲咧？咁李维斯亦都分享咗喺赛后，佢同马来西亚选手阿王啊，嘅一个对话。咁阿王咧就问我啊，会唔会系继续训练，又或者会退役啊？啊，当时我就会反问翻佢，咁佢就回报一句就 for fun， 即系话诶，佢系即系会继续去踩嘅。我哋视运动系为呢个职业，即系喺李维斯嚟讲，佢视运动为职业，但系一开始咧，佢都好热爱呢一项运动，先至会参加奥运会。其实系令人又爱又恨。三年之后，冇人知会发生咩事，但系暂时咧都系考虑今年会退役。不过好多时候我哋自己都系啦，有啲念头咧，有时都会飘下飘下。因为都未系稳定啊，未到最后一分钟都未知个真实嘅结局啊。 呢首歌几时听咧都好振奋咁样，即系一种力量系推向你要继续向前，为自己嘅梦想而系去努力，希望能够实现啊！黄敏华嘅挑战啊！早晨咧，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唱嘅系杜丽莎，而家呢个版本系郑秀文，歌曲名字系叫做《假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或者有啲朋友可能啊六点后啱啱起身吓，我哋一路到六点半钟嘅节目，由五点到六点半嘅。今日咧就系八月九号，农历系七月初二，星期一。而家咧六点两个字啊，天文台都一路有呢个雷暴警告。寻晚黑瞓觉之前，嗬，十一二点嘅时候都好。紧要啊！啲声咧，雷声咧好大 ，bling bling 咁样。咁啊，今日咧一路咧翻嚟咧，都有啲地方系有大雨嘅。咁雷暴警告咧发出咗咧，有效时间一再延长啊。咁啊，之前系到六点半嘅，而家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八点半。咁大家留意啦。今日天气方面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在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是较为明朗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八月份第二个星期一，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拍档了。星期一的拍档叶君耀 Dan， 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香港呢就每年的在六月啊、七月啊、八月呢都真是一个忍耐月，我觉得是。 嗯。 你可不可以忍耐不开风扇，可不可以忍耐不开冷气咁样。 大汗揼细汗啊。 咁人哋话成日话心静自然凉。其实呢是可以的。当你经过。 食住西瓜嗰时讲啦。 经过咗一段慢慢 cool down 嘅时候呢，你先至可以心静自然凉。 嗯。 如果唔系呢，每逢我返屋企呢，第一时间我真係就係开冷气。 嗰 时就话俾自己听，哎呀。冇得環保啊！等我涼咗先啦，咁樣 真係熱得好辛苦 啊！咁啊，涼夠咗啦，一路都開埋風扇，其實咁啊咁上下咧，覺得 OK 咯，啲温度温和翻咧，就熄冷氣咯，咁樣樣啦。啊，呢個都係消暑嘅方法咧，叫做嚇。咁喺炎炎嘅夏日啦嚇，其實大家咧生活都依然要繼續噶啦，睇下點樣盡量令自己喺炎熱嘅夏天裏邊。都找到令自己快樂嘅一面咁樣啦嚇，好啦咁啦，見到你其實都係快樂嘅，因為你成日都笑住口噶嘛，有啲咩同我哋啲聽眾朋友分享咁咧？ 嗱，未進入主題之前咧，阿錢，我要一反常態啊，要俾大家聽一首歌嘅一小段先。 好， 如何快快逆轉心？亦避不開心裏秘密。夜夜貼身黐線，未問我幾多年都針我。 听完呢首歌嘅一小段，嗱，钱，我想问你，你怕唔怕蚊嘅咧？ 唔听呢首歌都怕蚊啊！头先尾嗰句歌词，听到嗰句林子祥唱，都针我万片，哇！嗰啲蚊啊，系咁针你咧，有时你唔觉噶，事后你先又痕又肿，先至哇，系咁拍佢，我又中意锐落去咧， 系 即。 好似覺得企圖係醫療緊我嗰笪蚊爛咁樣， 即將個痛嚟抵消嗰個痕啊，係嘛？ 係啦，咁其實真係好怕蚊，亦都好憎蚊。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住一啲比較近一啲山邊嘅地方啊，咁嗰度咧都落曬蚊網嘅，咁就好有安全感啦。 咁啱咧，我都係住緊啲郊外地區啊，屋企嗰啲窗門咧全部裝曬啲鋼絲嘅防蚊網啊，有時咧夜晚瞓瞓下覺咧。發現有蚊咧，哇！好似啲轟炸機咧喺我耳邊度嗡嗡嗡嗡嗡嗡咁啊！我就即刻咧巴士阿叔上身噶啦，咁啊未解決，未解決。 咁跟住你點解決呢？ 一定要開曬啲燈，然後揸住一把扇啊，周圍潑潑佢出嚟，打死佢咧，我先至瞓得著嘅。 哇！你對蚊就真係恨之入骨喎、 啊。嗱，恨還恨啊，我都嘗試咧將仇恨嗰團火咧轉化成求知嘅慾火啊！俾佢咬，我都要學到少少嘢嘅。更重要係咧，同聽眾咧分享關於蚊嘅所見所聞，了解佢先可以征服佢啊嘛。 好啦，咁從何入手呢？ 我周圍上網揾資料啦，嗱就俾我揾到咧喺2020年，即係舊年啦，英語國家好出名嘅一本書，叫做《The Mosquito: Human History of Our Deadliest Predator》，嗱暫譯為 蚊。人类历史最具杀伤力的野兽。 作者叫 Timothy Wingard， 不如叫他做 Tim。这本书的书皮简单介绍他的履历，麻烦阿切帮我讲出来。 Tim 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去到美国科罗拉多州 Mercer 大学，成为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曾经在加拿大和英国参军，又在美国公共事务电视网 C-SPAN 主持教育电视，参与直播讨论和拍纪录片，出版过四本书，专门研究军事历史和原住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扮演的角色。 Tim 是一个历史学家，但绝对不是安于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他所写的著作目标读者是大众，而上 YouTube 打他的全名，大家很容易找到他主持的一些公众讲座。他将科学和历史教育普及化，借古汉今。打开这本书的书皮， Tim 就很能够吸引读者对蚊产生强烈的兴趣的。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本书开拓新领域，重新检视人类历史，横跨几千年，蚊一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最强大力量。 Tim 跟着提出五个世界历史问题，听落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影响深远。 第一，为什么身处印度和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拓者要喝煎酒呢？第二，星巴克能够雄霸全球咖啡市场，他要多谢哪个呢？第三，什么原因阻止基督教欧洲国王十字军东征？第四，为什么苏格兰要向英格兰投降呢？第五，在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回答以上五个问题， Tim 就一锤定音地就说了，蚊就一直凌驾帝国的命运，经济的起跌决定大战的结果。人类在这个地球相对短暂的存在，1080亿存在过的人口，蚊就夺去了当中一半人的性命了。透过足以致命的病毒，包括疟疾、西尼罗河病毒、寨卡病毒、登革热和黄热病，蚊一直比其他生物更加能够改写人类历史。Tim 就说了， 不妨想一下，冇蚊的世界会是怎样呢？完全难以想象。 这本书有450页，一共有19章，每一章有大概20-30页，由古希腊至到古罗马，由蒙古帝国至到非洲黑奴贸易，由美国独立战争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Tim 就透过世界史窥探蚊的重要性，怎样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他曾经在任教的大学就将这个400多页的书化成1个小时的讲座。讲座的开始，Tim 就这样说了， 我知道呢个讲座嘅开场白唔应该咁讲，但系我有个坏消息要宣布，你哋一生一直被人欺骗，你被父母欺骗，你被荷里活电影欺骗，你可能被大学里面嘅一啲教授欺骗，你被自己嘅噩梦欺骗。我哋身处一个好危险嘅世界，有蛇，有大白鲨，有蜘蛛，有狮子，有鳄鱼。真正嘅危险喺你屋企嘅后院。100个兆只蚊喺地球对抗大概只有70亿嘅人类，完全唔公平嘅对垒。历史话俾我哋知，冇一次我哋会赢。大白鲨好危险，森林的野狼好凶残，对我们最大威胁原来是体重只有一粒提子核的蚊。只有刺蚊才会咬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的血液来繁殖，吸食我们的血是蚊的本能。一切你以为对生命最大威胁的事全部都是错，最危险是蚊。 嗱，听落真系好恐怖系嘛？ 啊 ，team 咧就提供一啲数据啊。嗱，根据2010至到2019年咧被杀害嘅人口咧，电影描述得咁恐怖嘅大白鲨同野狼啊，原来咧都系排15、16嘅啫， 系 分别杀咗只有10个人，而狮子啊，哇咁样啦，就排第14嘅啫。一年咧咬死100人， 嗯， 被誉为人类最佳好友。 哦，乌乌狗。 都是排第四嘅啫，咬死25,000人。 嗯， 而排第三是毒蛇，狗的一倍，一年杀50,000人。 嗯， 跟住就到我哋人类啦，自相残杀啦，475,000人。 嗯， 排第二啊。 即系当中包括可能是有啲打劫啊、 凶杀啊、战争啊咁啊。 嗯，好啦，咁至于排第一嘅主角咧就系蚊啦吓，咁蚊又点样呢？ 一年咧就夺去83万条人命啊！阿 Tim 就话啦，有所进步噶啦。廿年前咧就每年咧就200万人死于蚊患嘅。 哇，多咁多嘅嗬！ 嗱，多得 Bill Gates 啊嗰个盖茨咧创立嘅慈善基金啦，同埋其他组织合作咧，大大降低蚊患带嚟嘅病毒传播。嗱，大家咧一定试过俾蚊咬噶啦，究竟佢点咬嘅咧？嗱 ，Tim 咧就喺呢个演讲里边咧就播出咧。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制作特辑就解释蚊是怎样咬人的，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找到的，只需要输入 PBS Mosquito MOSQUITO 这样就找到了，只有3分钟长的。这套片内容是这样的， 蚊每年夺去成千上万条人命，尤其是小童和孕妇，为什么蚊咬会这么恐怖呢？首先，只有雌性蚊会咬我哋，佢哋用我哋嘅血液嚟产卵，仲需要一滩水，方便幼虫孵化。一件小小嘅垃圾已经承载足够水分俾啲蚊产卵。一只蚊针落我哋啲皮肤，然后吸血，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其实蚊所用嘅工具非常复杂。如果用显微镜放大嚟睇，蚊嘅长嘴好似一条水喉，入边包住6支针，最外边嗰2支顶部有锯齿，啲锯齿实在太锋利，可以锯开我哋嘅皮肤，而我哋完全感觉唔到。再入边2支针系用嚟抹开皮肤组织，跟住第5支针。功能类似触须，顶部可以探测到我哋啲微丝血管释放嘅化学物质，揾到啲血管，跟住吸血。而第6支针就系不断吐出唾液，防止血液凝固，方便吸血。哇！我一路读嘅时候，一路都觉得好神奇。原来蚊针我哋嗰啲血嗰啲所谓嘅工具或者架撑啊，咁先进嘅嗬。 根据呢套短片咧， 蚊嘅呢一套吸血架餐咧，仲有一个功能咧系好犀利嘅。 系乜嘢啊？ 嗱，为咗吸取多啲血用嚟产卵啦，用尽肚里边嘅所有空间，只系要咧最有用嘅红血球。蚊嘅体内咧系可以将我哋血液多余嘅水分排出嘅，即系话咧针完我哋之后咧，佢哋个肚咧会逼一滴水出嚟嘅。 嗯，哇！咁其实蚊咧真系一个好醒目嘅食家吓。 而对人类最大威胁咧，就系吸完血之后咧，准备飞走嗰一刻啦。嗱，啲蚊咧系其中一支针咧，会吐出唾液啊，就防止血液凝固噶嘛。就系嗰啲唾液带有致命嘅病毒啦。 嗯， 而家 team 咧就强调咧，大家要谨记咧呢支针嘅功能。 点解咁重要呢？ 嗱，因为咧80年代初咧，艾滋病咧开始蔓延全球嘅时候咧，有人咧就会担心呢种病毒。会唔会透过蚊呢就喺人与人之间传播？ 咁会唔会？ 嗱 ，Tim 就话啦，唔会嘅，因为咧蚊吸血系用一支针，吐口水咧系用另一支针嘅，血液之间唔会交流。 哦，咁都放心啲。 但系仍然要小心啊！蚊嘅存在咧可以追溯到2亿年前，即系侏罗纪时代。阿 Tim 咧相信咧，陨石未撞落地球令恐龙灭亡之前咧，透过蚊咧传播嘅病毒已经将恐龙嘅数目咧杀死咗70%噶啦。 哦，讲起侏罗纪，我又谂起嗰套戏，好似就系透过一只凝固咗喺一滴树蜡入边嘅蚊，抽取佢曾经吸入嘅恐龙血，就再培植恐龙。 嗱 ，team 咧就话事实上咧，我哋真系揾到困喺树立里面嘅蚊，咁大概系8000万至1亿年历史啦。嗱，分别喺加拿大同埋缅甸嘅，真系有嘅。但系 team 咧就话呢套戏嘅制作咧，可能缺乏真正嘅科学家咧提供专业意见。 咩事呢？ 嗱，就系咧考古学家发掘到嘅树立里面嘅蚊咧，就系众多蚊种类之中咧。极少数嘅无需血液繁殖嘅品种，佢哋唔会咬任何生物嘅。电影用佢哋咧，阿 Tim 认为咧系因为佢哋够大粒同埋够靓啊。嗱，你睇下荷里活电影真系呃紧我哋噶。 咁你唔好理啦。虽然话被呃，但系似乎啲观众咧都好似被呃得好开心啊。 好似睇魔术咁啊。 系啦，睇嘅时候都有一种视觉享受先啦，同埋大家都睇到好紧张、好投入，其实都系好事嚟噶吓。 当然啦，俾佢呃都开心噶吓。嗱，而喺呢个讲座同埋本书入边咧，阿 Tim 咧都有引述多段历史嘅。嗱，由希腊一直打胜仗，去到印度嘅亚历山大大帝啊，征服过无数强悍嘅千军万马，32岁就死啦。嗱，根据历史记载咧。死前咧，亚历山大大帝咧又发烧又周身痛，好大可能咧系死于蚊只传播嘅疟疾。 嗯， 而古罗马帝国啊，有过千年历史啦，咁巩固，唔多唔少咧，多得首都罗马附近嘅沼泽。外族咧就系因为啲蚊咧而选兵截将嘅，一直难以入侵。嗱，由大英帝国嘅建立，直至殖民地战争啊。蚊所扮演嘅重要角色咧 ，Tim 咧呢本著作咧都有详细探讨嘅，有兴趣嘅听众不妨去睇下啦。 嗯，咁呢本书咧亦都喺呢个公共图书馆嗰处咧又 check 过晒，有得借噶系咪？ 有啊，嗱，我帮大家 check 过啦，港九新界一共有8本可以外借，咁咧呢个作者叫 Timothy Wingard， 咁啊 TimothyWingard， 咁个书名叫 Mosquito。Mosquito， 嗯，好啦，咁啊，听完咗呢个古仔啦，你讲咗一大扎啲嘅蚊嘅啲资料啦，又有啲咩歌配合翻咧？唔系听翻头先阿林子祥嘅一只蚊啊嘛？ 哦，唔系啊，嗱，一于就咧电影《侏罗纪公园》嘅配乐，嗱，由美国指挥家 John Williams 同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优美嘅管弦乐啊，除咗令人谂起电影壮丽嘅画面咧。仲有大自然同科学嘅伟大，蚊系可恶，但系从科学角度睇咧，佢都有可爱嘅一面嘅，透视自然世界嘅奥秘。侏罗纪公园配乐

對於有意見憂慮反外國制裁法如果在香港實施，會損害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影響國際間的交流。譚耀宗回應，相關法例並非為本港而做，如果要在本港實施，以本地立法落實較為合適。本地立法過程中亦可以澄清各項問題，認為外資無需過多憂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单车代表李维斯在昨日冬奥最后一日的争先赛，再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赛后他说压力很大，最后抛开前两日的失误，放开心情再斗过，拼尽无悔。有前单车港队代表认为李慧思态度正面，这面奖牌亦都证明他的实力。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东京奥运咧，昨晚闭幕，而港队亦都攞到一金两银三铜的好成绩。咁昨晚闭幕礼嘅盛况究竟系点样嘅咧？咁而咧系今届攞到好成绩嘅时候，对于未来啊本港嘅运动体育发展又会有几大嘅帮助咧？一阵间我哋会请嚟咧喺东京采访嘅同事同大家讲下。 冬奥曲终人散，香港代表队陆续翻嚟，另一批一共24名香港运动员稍后就